所以提出来，一心空无，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啊，说明说我们的念头可以改变物理的现象。头一个，我们身体是物理，啊，这是物质。啊，如果一心空无是真的，人可以不老，人可以不生病，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有例子，什么例子？佛讲的十报庄严土，就是一心空无。啊，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人，有物质现象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他不老。他不衰，他不变，啊，什么原因呢？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他完全是真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啊，妄心就是波动现象，啊，到十报转一转，波动现象没有。啊，真心是平等的，就是清净平等是真心，这个心先现了，所以人不老、不病、不死。啊，到无始无明，最后那个习气，那一点习气顿净了，他就进入常寂光。啊，进入常寂光，这个十宝庄严土就没有了。啊，连十宝庄严土都不是真的。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庄严土例外。啊，只有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没有任何现象，啊，所以它是真的，啊，有相全是虚妄，没有相能吸引一切相，这是什么？这是自信本具的功德，所以要精进，一门就是精进，精。就是精液，啊，精就是清净，啊，精的反面就是散乱，啊，散乱的心不会有成就。你学的东西很多，啊，光学多闻，一样都不精，啊，科学家精进的。他就研究那一点呢，啊，德国的普朗克一生就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他把它搞清楚了，啊，事出事发。要成就啊，都是精。啊，早年我在台湾，我住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 韩广章家大概隔两家，第三家是天主教堂，神父方伦，方好，方好神父，年龄跟我差不多，大概大我两岁两三岁的样子，这个人初中毕业，一生专攻宋史，就宋朝这一代的宋史，在台湾是宋史专家，初中毕业了，专搞这门东西。他没有学位，但是学校请他做教授，不但请他做教授，这个政治大学请他去做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门呐。宋朝的典章制度他完全清楚说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的你不能不佩服他。他要是搞二十五史，那就不行了。他的精力时间全分散了，只搞这里头的一样，中国老祖宗释迦牟尼佛都教我们要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很有道理。佛说了，你这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这一部四史通了，这个宋史通了，一部通了，治国平天下的那些道理他都通啊。换一句话说，他可以做帝王师，天主教的神父，因为跟我做邻居嘛，我们常常往来，他看到我有收藏大藏经，很有兴趣，借去看，看了之后回来告诉我，他说你们佛教所讲的好像是曾经到过天堂亲眼看过。我说是没错，他们今天讲经讲天堂没有佛讲的那么清楚而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是怎么去的？禅定当中去的，禅定当中空间维持没有了，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现在科学证明全是假的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过去你能看到，未来也能看到。所以这些预言里头所说的，我曾经向李老师请教过， 这预言可不可以相信？啊，老师告诉我，预言在中国古代是分成两大类。啊，第一大类是一般，离不开俗学。啊，中国古说都离不开《易经》，从易经卦象里面推演出来的，这是有根据的。但是，那个推演是精密的数学，一点都不能差错。啊，错一点点，跟事实就不相应了，真叫是差之毫厘呀，失之千里。啊，非常精密。啊，完全看推算的这个人。啊，像袁了凡遇到的孔先生，那是相当高明。啊，对于这个人，个人命运，你家的命运，啊，国家的命运都能推算出来。啊，但是准确性确实有质疑。啊，第二一类型的呢，就是禅定当中见到。啊，那是真的。啊，所以老师举了个黄毗禅师的预言诗，那是他从禅定当中见到的，那就很可以相信。但是这个里头有没有变化？有变化。为什么？特别是六道里的事情，六道里面的事情，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啊，他那一天所看到的，是那一天当天的境界。啊，他也能看到，好像1000年。100年将来的事情，他也看到，看到是他那一天所看到的。那么再过了100年呢，是不是那个样子了？你就很难讲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啊。我们个人命运也如是啊。你行善就加分。行大善就成，啊，有恶念呢就减分，啊，大恶就除，这天天加减乘除啊，啊，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大致上说的差不多，可以相信。如果加减乘除幅度很大，那其的变化就大了，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对这些预言的看法就不会迷惑了，就能看得很清楚。啊，总的一句话，那就是六道苦啊，这佛说的苦集灭道啊！啊，世间是真苦啊！这个世间包括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虽然是净土，无明没破。 法身没真的，啊，还是离不开苦，啊，最苦的六道轮回。纵然生到非相非非相出天，寿命到了还会堕落。啊，爬到最高的顶楼，最后还会摔下来。啊，这个太苦了。佛菩萨劝我们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下定决心，早一天离开轮回，这就对了。啊，离开轮回最有效果的方法，最有把握的方法，啊，我们肯定能成就的无过于念佛法门。那换句话就是无过于这部经，所以这部经在娑婆世界，在六道里头可以称为度众生的第一经。信愿持名是度一切众生的第一方法。我们能掌握到这一点，问题就不难解决。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下定决心，决定不变更了。啊，不动摇了，这一句佛号念下去，没有一个不往生，这叫一了百了。啊，不能再搞别的方法，搞别的方法时间太长，啊，要受很多的辛苦，啊，就这一个方法，妙绝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